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还是雅思的听力练习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an actual IELTS test、in the listening section where a restaurant manager explained their regulations and details of the job to newly hired employees.今天我们还是要听一个餐厅的经理对于新招聘进来上岗的员工所做的这个岗前工作的细节的解释和培训。好，那我们在听之前呢，先看一下这个工作介绍里面的生词。首先呢，关于工作时间，他说 You will be working an 8-hour day， 这个 8-hour 之间有一个横线。那 working an 8-hour day 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工作时间每天8小时，那么这里边好像感觉 work an 8-hour day 里面的 work 是个及物动词一样啊，你不用管它，你就是 work 直接加时间这样去用就行了，就是工作时间为每日8小时。接下来呢是一个词组叫做 to be on your feet，也就是你一直在不停地走路的意思啊。他说 You are on your feet all day long， 你这一天下来一直在走路，也就是没有坐着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工作真不错啊，我都想去干了，因为至少的话还不至于长胖吧啊。然后他还特别提了关于这个长胖减肥这件事儿，待会儿大家可以注意听。好，下面一个词组就是 send you off somewhere else， send somebody off 或者 send off someone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东西派出去的意思， off 是 off。 好，一会儿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在这个上下文中这个 send off 到底是怎样用的。下面是 to get things noted and replaced， 这里边 noted 和 replaced 都是过去分词，就是使什么东西被记录和被更换的意思。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说note the things and replace the things 呢？因为这里边是执行这个动作的这个 note 和 replace， 它的主语并不是句子的主语啊。这个英文里边有许多这种情况，典型的就是我去剪头发，是 have my hair cut、因为剪头发的不是我而是理发师，所以这个剪头发的动作呢不是句子的主语，这个时候你就要用这种 have something done 或者 get something done 这种形式。 这个 cut 呢是一个过去分词，放在后面来形容这个 hair 的一个状态啊， 没错， 就是让这个头发被剪了理过了啊， 对， 就是我去剪头发的意思， 没错。所以这个呢是主语和动作主语和句子主语不一样的时候就要用这种结构。好，接下来呢他还提到了在餐厅里面用到的食物呢有 perishables 是个名词，就是容易腐烂的，就是有一些生鲜的菜和肉它是容易腐烂的，那么统称 perishables。 我给大家拼一下 perishables、perishables 是个复数形式。好，再往下一个词呢就是 member of staff 或者叫 staff member， 也就是员工的意思。 staff S-T-A-F-F 它是员工总称，那你指每一位员工就是 a member of staff 或者是 a staff member， 也就是这个单位的人，你可以说 he is a staff member， 他是这个单位的人。啊，他还会提到食品叫 flour and sugar， 那请问大家这个 flour 是花的意思还是面粉的意思呢？ flour and sugar， 你得从那个上下文中来看哈、啊 嗯、 flour and sugar， sugar 是糖的意思， 对， 那么 flour 可能就是面粉的意思吧， 对， 都是吃的东西哈、啊、 没错，我感觉这是要做甜点的节奏。 嗯， 好，然后呢再来就是 put in an order 这个词组，An order 就是订单，一个订单， put in an order 就是下一个订单，去下订单。比如说你买一个东西，你跟他说了啊，明天给我这个来一袋啊，那个给我来三瓶、 嗯、 这个动作叫做 put in an order， 请大家记住这个搭配就可以了。 好，下面我们来听录音。 Now, you may have heard that this can be a stressful job, and I have to say that can be true.You'll be working an 8-hour day for the first week, though you'll have the chance to do overtime after that as well if you want to. But however long the hours are, you'll get a break in the middle. What you will find is that you're on your feet all day long, lifting and carrying. So if you're not fit now, you soon will be. You'll find you don't have much chance to take it easy when someone tells you to do something, you need to do it straight away. But at least we do have a very efficient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compared with some kitchens. Now, let me tell you about some of the people you need to know. So, as I said, I'm Joy Parkins, and I decide who does what during the day and how long they work for.I'll be trying to get you to work with as many different people in the kitchen as possible, so that you learn while you're on the job. One person whose name you must remember is David Field. If you injure yourself at all, even if it's really minor, you must report to him, and he'll make sure the incident is recorded and you get the appropriate treatment. He's trained to give basic treatment to staff himself, or he'll send you off somewhere else if necessary. Then there's Dexter Wills. He's the person you need to see if you smash a plat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Don't just leave it and hope no one will notice.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get things noted and replaced, or there could be problems later. And finally, there's Mike Smith.He's the member of staff who takes care of all the stores of perishables. So, if you notice we're getting low in flour or sugar or something, make sure you let him know so he can put in an order. Okay, now the next thing we need to cover.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我们把今天的这一段听力素材给听完了，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他说 Now you may have heard that this can be a stressful job, and I have to say that that can be true. 哎，这里边呢，他说也许你们听说过这个工作是很有压力的工作，但是呢，我不得不说呢，这可能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里边呢，有一个 you may have heard 这个情态动词 may 加上完成式 may have heard 就表示你已经听说过，可能已经听说过，它是这个含义。 You may hear 就是你可能听说，这个时候是一个现在的动作，而 may have heard 它就往前推到过去的一个动作，也就是你可能已经听说完毕了、 嗯、 这个完成式表示已经完成。 A stressful job 是一个很有压力的工作，那么这个呢，大家平时用在口语里边直接使用这个搭配是非常地道的。就比如说a lot of young people have a stressful job， 许多年轻人都有一个高压力的工作。好，接下来呢，他说 You will be working an 8-hour day for the first week， 第一周你每天工作8个小时、 嗯 though you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do overtime after that as well, if you want to. 不过如果你想的话，你也有机会在一周后加班。 这里边必须讲一个，就是他这个句尾，他说 if you want to， 其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英文会这么说，中文一般不这么说，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啊，你也可以去多工作几个小时加班，因为这个年轻人们都想多挣点钱啊。那 if you want to 呢，就是意思就是这个加班呢不是必须的， 可做可不做 啊。对， 如果你想做的话可以有。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 overtime 呢是连在一起写，就是超时，也就是工作，比如说原来正经是八个小时一个白班，那你可以工作十一个小时，因为如果晚餐很忙啊，你又有时间的话，那你这个额外的 extra hours 也是可以用来工作的。所以 to work overtime 就是加班的意思。 But however long the hours are, you will get a break in the middle. 不论工作时间有多长，你都可以在中间有一次的休息。 What you will find is that you are on your feet all day long, lifting and carrying. So if you are not fit now,You soon will be. 这个有意思哈。他说你会发现一整天呢都没有坐着的时候，就是站着呀，走动啊，又搬东西又抬东西。所以说如果你现在还不是身体那么健美啊，你很快就会成为那么健美的。是吧、 yeah. 这个里头就是 fit， 就是形容人身材健壮。健美就用 fit， 这里的 fit 它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嗯， 对吧？包括我们平时能看到健身俱乐部， 对， 它就是 fitness club， 对，还有那个大圆球，在健身房里边用的那个可以练平衡啊，各种练啊，那个叫 fitness ball。 嗯，所以 fit 呢，它既有动词又有形容词。 对， 今天它的形容词的意思就是，哎，身体不错啊， 对，就是全是肌肉。你想想，你天天走，你的脂肪也消耗了，你再抬点东西，肌肉也一起练了。 是的，是的，那这种状态就叫做 fit。然后我们再回到文中看啊，他说 ，You will find you don't have much chance to take it easy。 好，这里边呢，这个 take it easy 呢，就是放轻松的意思。他的这个经理说呢，你就会发现了，你想放松，你都没有什么机会。也就是说，一直都会紧张的、忙碌的工作啊，所以这样你这个肌肉，你要是有时候自己锻炼，你还得歇一会儿了，对吧？但是这个呢，就是 break time， 中间的休息可能就一次、两次，除此之外就一直忙。 When someone tells you to do something, you need to do it straight away. 哎，就如果有人啊叫你做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必须立刻去做。 嗯，也就是说这个指令不得延误。 But at least we do have a very efficient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compared with some kitchens. 至少呢和其他的厨房相比呢，我们有非常高效的空调系统。Efficient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这个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是空调系统，那 efficient 就是说它那里边不会太热。 空调系统是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那么空调呢，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墙上挂着一个空调，这一台空调怎么说您知道吗？ 就是 air conditioner。 没错，哎，是 air conditioner。 对，那你在看到国外租房子的广告里边说我们这个房子里边有空调，它通常把空调缩写成 A/C，就是 A 斜杠 C air conditioner， 就是这么来的。那然后接下来呢，他继续。 Now let me tell you about some of the people you need to know。 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你们需要认识的人。 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岗位呢有几个关键的老员工，他们必须得知道谁管什么。 So as I said, I'm Joy Perkins and I decideWho does what during the day and how long they work for? 好，首先第一个人呢，他就说你们得记住我哈，我叫 Joy Perkins， 由我来决定，就是在这个整天的过程中呢，谁做什么工作以及做多久。 I'll be trying to get you to work with as many different people in the kitchen as possible. 我会尽量让你们跟厨房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人一起搭班工作。这个里边就是to work with， 然后呢 as many different people as possible， 就是尽可能多的。那我们比较熟的这个 as many as possible， 有一个类似的是 as soon as possible， 就是尽快。那么它这个 as many different people in the kitchen， 中间比较长，就是这个 as 第一个 s 和第二个 s 之间的成分比较长，所以有的同学就一下就懵了啊。它其实结构上跟这个 as soon as possible 是一样的，那么 as many different people in the kitchen as possible 就是尽量多的给你们混搭不同的同事， so that you learn while you are on the job。 这个 so that 就是 in order that 的意思，就是为了使你们能够在工作中边干边学。To learn while you are on the job， 我觉得这句话里面 on the job 这个词组很有用，就是你在工作中做什么事情，学习尤其是你就是 to learn on the job。 One person whose name you must remember is David Field、接下来他又推出下一个新的员工必须要记住的人，他说这个人呢你必须得记住，他的名字叫 David Field、If you injure yourself at all, even if it's really minor, you must report to him。 也就是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了，哪怕只是非常轻微的伤，你必须要立刻报告给这个 David Field， and he'll make sure the incident is recorded、他会确保这个事故记录在案， and you get the appropriate treatment、同时呢 你会有相应的这个伤口处理要适当。所以可见这个 David Field 他在这个西方的里边呢，他其实就是管这个 health and safety 这一块的工作人员。 He is trained to give basic treatment to staff himself, or he will send you off somewhere else if necessary. 他说他接受过训练，可以对员工进行基本的伤情处理，或者有必要的话，他会把你们送到别处去。 也就是说，如果他判断这个伤是骨头的受伤了，他就告诉你那去安排就去医院，或者是皮肉受伤或者怎样啊。所以这个他呢其实起了这么一个作用，如果是比较这个初级的包扎呀什么消毒啊，他自己就做了。 Then there is Dexter Wills. He is the person you need to see if you smash a plat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 Dexter Wills， 如果你打碎了盘子之类的，你就要马上报告给这个人、你要去这个 see this person， 也就是 你要去见他。 Don't just leave it and hope no one will notice、不要把这个碎了的盘子你就放在那儿不管了，然后就在心中、默默的念叨、千万别有人注意到 不要这么干。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get things noted and replaced, or there could be problems later、非常重要的就是打碎的这些碗啊碟儿啊要及时被记录在案并且更换，否则的话呢就可能会酿成更大的后续的问题。 Get things noted and replaced 就是你打了这个盘子之后呢，其实是让别人要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 And finally there's Mike Smith、最后呢这个人是麦克史密斯。 He is a member of staff who takes care of all the stores of perishables、他呢这是我们的这个员工中里边的一位，由他负责管这个易耗品库存的情况啊，就是像这个生鲜类啊等等，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抹布啊什么这些东西。 So if you notice we are getting low in flour or sugar or something, make sure you let him know so he can put in an order. 如果你注意到了面粉或者糖这一类的食品哈，已经数量少了的话，你就一定要让这个人知道，他呢就会去订货了。 OK, the next thing is, 现在他在说后面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逐句讲解部分。 好的，讲完了这部分以后呢，我们赶紧来再听一下这一段录音。 NowYou may have heard that this can be a stressful job, and I have to say that can be true. You'll be working an 8-hour day for the first week, though you'll have the chance to do overtime after that as well if you want to. But however long the hours are, you'll get a break in the middle. What you will find is that you're on your feet all day long, lifting and carrying, so if you're not fit now, you soon will be.You'll find you don't have much chance to take it easy. When someone tells you to do something, you need to do it straight away. But at least we do have a very efficient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compared with some kitchens. Now, let me tell you about some of the people you need to know. So, as I said, I'm Joy Parkins, and I decide who does what during the day and how long they work for. I'll be trying to get you to work with as many different people in the kitchen as possible, so that you learn while you're on the job. One person whose name you must remember is David Field. If you injure yourself at all, even if it's really minor, you must report to him, and he'll make sure the incident is recorded and you get the appropriate treatment. He's trained to give basic treatment to staff himself, or he'll send you off somewhere else if necessary. Then there's Dexter Wills. He's the person you need to see if you smash a plat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Don't just leave it and hope no one will notice.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get things noted and replaced, or there could be problems later. And finally, there's Mike Smith. He's the member of staff who takes care of all the stores of perishables. So if you notice we're getting low in flour or sugar or something, make sure you let him know so he can put in an order. Okay, now the next thing we need to cook.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这一段听力中出现过的一些比较核心的关键词。 好，这个原文中呢说 You will be working an 8-hour day for the first week。 那我现在来给大家出一些个汉语英的练习，请大家试试自己能不能用这个 8-hour day work 8-hour day 来造句。不久我们每天就工作七个小时了。 In the near future we are going to work 7-hour day。 不是 7-hour a day， 是 working a 7-hour day， 是 a7-hour day， 我们就会去每天工作七天，这个是地道的英文表达方式。再来一个，就是 to be on one's feet all day long， 一天都是会走着或者站着。做导游的工作，其中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每天都没有坐着的机会啊，经常是走着或者站着。Being a tour guide means almost all day you have to be on your feet， 或者你也可以说 you have to be on your feet all day long， 都可以。然后呢，再来下面一个词，就是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空调系统，这就是一个名词啊。随着科技的进步，更加环保的空调系统被发明出来了。随着科学的进步，更加环保的空调系统被发明出来了。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which is more eco-friendly has been invented. 被这个发明出来了，这里边用被动就可以了。好，接下来一个是 take it easy。 比如说在考试之前复习到很晚，然后同伴就跟你说 Hey, take it easy， 放轻松啊，别那么累。那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说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这个 take it easy 用的很广泛啊。再来呢，如果一个朋友锻炼的特别猛，每天都要上午练完了下午练，然后下午练完了晚上练，然后呢你说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这么苦的练，那英文应该怎么说呢啊？注意这有一个虚拟语气，如果是我，我就不会这么狠的去练啊。 If I were himOr I were her, I would take it easy. 好，这个 take it easy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用的比较清楚了一点啊，更明白一点。下面 put in an order 最后一个，我昨天在淘宝上下了三个订单，在网上下了三个订单，怎么说呢？ Yesterday I put in three orders online. Yesterday I put in three orders online.好，那我们这个词汇的扩展练习就到这儿。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